apologize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Fish and make her ride with it, 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where I came from. You are not the same. I do it for my family, do it for my dream. Try to make history, hoping I can make the people scream. 终点看不到，但我一直向前走。说了不管是几天还是几年后，就是相信自己走的路 is right. 今天不要太多废话， we gon' ride like that. 这首年轻人的歌《Mood》来自于孟佳、王嘉尔的共同创作并演唱，进榜四周，本周第39位。 Number 第38位。 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在心中，噩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寻回忆里何聚散，仰望期盼，是永恒发亮，惊喜和喜到天荒。 谭咏麟《星夜的呼唤》上周新歌进榜第31位，本周下滑七个位次来到第38位。这首歌呢是日本音乐人三木刚作曲，古木新司作词的一首日文歌，本来是这样的。那古村新司呢曾经也表示，张学友还有谭咏麟是他最有默契的两位香港朋友了。1984年他和谭咏麟还一同举办过音乐会，那这一次谭咏麟再度来翻唱古村新司的作品，并有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星夜的呼唤，只不过呢中文版是由香港年轻的填词人简嘉明来完成。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五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 的第37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由狗乃鹏创作并演唱的 Why Don't You Fight。说到狗乃鹏呢，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也是选秀比赛上的老面孔了。那这首 Why Don't You Fight 也是他在看过李安导演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有感而发创作完成。 掠过黑暗，照亮最高兴的脸孔，隐匿的心送出了风，屏住呼吸倾听深渊里的人群， 澄清。 Baby， 由陶喆、娃娃共同作词，陶喆作曲，陶喆演唱，进榜四周，本周第36位。 想必是因为你流着和我同样的血。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这首歌充满遗憾，失之交臂的那个 Mars Baby。不过呢，我们听到乐曲当中还是有一种无尽的希望，充满了无尽的一种憧憬。陶喆这首 Mars Baby 本周第36位。 35位。 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旅行。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忘记照顾自己，谁能让我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 彭佳慧最新专辑《我想念我自己》的同名标题主打歌，新歌进榜第35位。据彭佳慧自己介绍，当时拿到这首歌的 demo 呢，是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么多年为了家庭和孩子，她自己牺牲了很多。她也希望通过专辑的歌曲来提醒各位妈妈，在爱家人的同时，不要忘了更爱自己。 镜子前，我能微笑地看自己，今天有多美丽。 在我们第四军团，我们已经听到了好几首新歌，分别是排在第40位赵雷的19岁，第37位狗乃鹏 Why Don't You Fight， 以及第35位刚刚这首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2018年第五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34位同样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旅行团乐队所演唱的《亲爱的》。这支从广西柳州走出来的乐队，他们是2004年离开家乡，投身到了梦想之地北京。那说到这首歌呢，也是吉他手子君在一个深夜的晚上开车回家，突然特别想念远方的家乡，于是写下了这首《亲爱的》。马上就要农历春节了，相信这首歌也会引起不少朋友的共鸣吧。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明天还有很多无奈，我想现在就出现你身旁，陪你在每个黑夜啊。亲爱的，亲爱的，你已经睡着了吧？寒风中迷路的女孩，你还好吗？飘着雪的窗外，雪白照亮黑暗，做个相信世界会好的傻瓜。时间总是过的飞快，明天还有很多期待，我想现在就出现你身旁，陪你在每个黑夜啊，陪你在每个黑夜啊。 第33位呢？ 如果我们的 是来自单飞不解散的牛奶咖啡的主唱 KK 复言的《白夜行》第三十三位。 有人和你一起走，庆幸是我陪你一段就足够，那些不一定成真的本事，如果夏天下雪，你会不会再爱上我？ 这首歌叫做《造天气的人》，如果夏天下雪，你就会再次爱上我。这首歌由光良作曲，杨洋作词，来自于他的《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这张专辑。光良《造天气的人》进榜五周，本周第三十二位。2018年第五期中国榜榜单第四军团的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三十一位。这首歌呢是一首进榜新歌。说到这位歌手，他的一首《那些年》，很多人都非常的熟知。这首歌呢是道出了在青春懵懂的时候，少男少女对爱情的那种不够勇敢，还有不够直白。不过呢，在榜上的这首新歌《念》唱出的则是关于回忆的歌，倾诉对象不仅仅只是恋人。唱的更是一种思念，还有一种感怀。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胡夏的这首新歌《念》，进榜第三十一位。不久之后，胡夏也将推出个人第五张专辑，由六首新歌加上六首翻唱歌曲组成。 白白的玉兰香，那是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受补充弱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风寒效应较为明显。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新一轮演出正在地质礼堂开心麻花剧场上演，将持续到本月11号。乌龙山伯爵的笑点经过精心设计，服务于人物，爆笑却没有突兀感。除了主角戏份精彩，配角也同样笑点十足。表情庄重的神父说话却带着浓重的唐山口音。银行劫匪因为一首情诗爱上了男主人公谢谢。继续来关注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将于2月10号到2月18号在中国木偶剧院大剧场上演。剧目中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逼真地再现了动画片的人物造型。大头儿子的聪明可爱，小头爸爸的勤劳敬业，围裙妈妈善良体贴，都将在地铁、花园、面包店等20多个场景中一一展现。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五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在上半段呢，我们所听到的第四军团，也就是第40到第31位的十首歌曲当中，有5首新歌，他们分别是排在第40位赵雷19岁，第37位郭乃鹏 Why Don't You Fight， 第35位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第34位旅行团乐队亲爱的，第31位胡夏念。本周10首新歌推荐，到底最后有几首歌曲可以成功进榜成功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好，在这一时段呢，我们从第30位歌曲为你揭晓。那这一位呢，是在 HiFi 市场上小有名气的孙露，他的最新专辑同名主打《一抹伤》上周新歌进榜第30位，本周位次没有变化，依然停留在第30名。 谁不惑，十年荒诞如笑话，但脆弱，颠沛流离的变化，不兜转已释然。 眼前就的迷茫，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 Number 第二十九位。 如果你不爱我，请远离我。闭上眼睛，生病，我看不见你的表情。就算能抱紧我，却不爱我。我对你动了心，最后却面目全非。 杨思杰创作并演唱的这首《面目全非》进榜七周，本周第二十九位。 我光景照亮我，请问 八位。 傲慢的人们有些猖狂，本能逼迫眼神的闭上，视线飘冲说你就当了他想要的眼光。说的大的压力挂在树上，我眼睛口水隐藏起了高尚，真的漂亮高速路上到了天上，端上自己总是充满挑剔，面对镜子化妆掏出心脏、yeah! 这首戏剧张力十足的《皮囊》由曲世聪作词作曲，来自于萧敬腾的最新单曲。这是一首非常摇滚，而且我们听到了十八度音域的跨越，也是非常考验唱功的一首歌。 这首《皮囊》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24位啊，这首歌也是萧敬腾相隔四年之后以个人身份推出的一首最新单曲。因为最近两年我们可以看到萧敬腾更多的身份是 Lion 狮子合唱团的主唱，这首《皮囊》本周排在第28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五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27位，这首歌也是即将在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捉妖记二》的主题曲，我们来听蔡依林这首《什么什么》。 为什么做什么？有你下麦下麦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 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相处相加，我们八分二百完美。弯月的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大笑，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是招呼叫呼，天天看他的，盼着你为我颤抖。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说。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你覆地，等不及的一下，烟火撩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别说什么配不配，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 别说什么配不配，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Number 第26位。 捡起地上的花。救了余光，其实美好不难量，一个人闷到慌，也不想走了，谁叫我们那么爱呀，请不要说 言不由衷的我很愉快，来自于孙燕姿最新专辑《跳舞的反骨》，拥有13周榜零，最好位次第五位，本周第26位。 Number 第二十五位。 站到我的身边 Everyday 陪你看出新的世界，我想要的是你 Just you and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距离，只要一步就投入我的怀里，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The one always by your side should be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笑脸，多奇妙，好暖心的感觉， 心跳的频率同步你世界，专属我的一 是来自先声男团 BBF 的一首最新单曲《陪你说一辈子晚安》。 见到你的第一次，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天使。现在的我再也不想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再也不想听到你对我说再见。爱你，我愿一直冒险，没有一句谎言，把后面是我的心愿。 像超人光速飞到你的身边，一转眼，状况全都解决。当夜晚来临，我想陪你说一辈子的晚安。 自从2016年推出专辑《王者之路》以后呢 ，BBF 一直主打的就是这种阳光清新的风格。这首《陪你说一辈子晚安》新歌进榜，排在第25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五期中国榜榜单继续为你揭晓。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第24位，这首歌曲拥有8周的榜龄，葛大为作词，周杰伦作曲，张惠妹偷故事的人当中这一首《连名带姓》。 分不清多少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一人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 第23位。 我轻轻闭眼， 我轻轻闭眼， 随风拂面， 随风拂面， 你淡淡的笑脸， 你淡淡的笑脸， 一尘也不染， 不染。 浸透你的香味， 浸透你的香味， 弥漫了整个夜， 弥漫了整个夜。 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 你在我身边， 在我心里面， 在我心里面， 少了你的陪伴， 少了你的陪伴。星球上， 我和你最特别， 我和你最特别。 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童话故事再美，不如这雨也珍贵。时光一去不回，我与你静默相随。 轻轻闭眼。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李宇春这首《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十五周的榜铃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恒星歌的位置，本周第23位。 第22位。 这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谁在你身旁，背着你疯狂，背着你倔强，看着下错的大雪。记得没关系，忘记未尝不可，本就无可奈何。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 宋敏洋创作并演唱的《错雪》新歌进榜第22位。这首歌他还特别加入了 Drop ADM 的元素。每年的雪景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曾经和现在却是物是人非。这首歌唱出了爱情未满的遗憾。2018年第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最新 EP Cherish 的歌爱当中的其中一首歌。在今年呢，也是蔡健雅将曾经给别人创作的两首歌曲收录在了歌爱当中，其中一首就是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的这首《攀图》，进榜3周，本周第21位。 情歌怎么都孤独，平行了无限谱。

number 第十九位。 越不甘越不安，越深爱越悲观，爱是荆棘漫漫，带走了每个不肯摘，为你爬上藤蔓，为破鞋更遗憾，就让我带上你给的皇冠， 荆棘王冠的 Crown 进榜九周，本周第十九位。 十八位。 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朱笔畅《风》，凭借这首歌的优良品质，那这首歌曲也在我们榜单上停留了13周之久，本周第十八位。2018年第五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各位一起来到第十七位，这首歌曲是上榜八周，小韩作词，林俊杰作曲，林俊杰最新专辑《伟大的渺小》同名主打，本周第十七位。 夜晚星辰高掉下游，也许是最后的燃烧，候鸟能自由飞得高，想要 前，我要抱你在你留人潮，等你每个泪和笑，从你故事中找到，飞鸟努力不会徒劳，爱并非走跳，我们握的手握好，我们就算很渺小。 第十六位， 这不是无终的列车，当我再次离开时候，归途中不再是少年，不再去冒险，然后啊，然后啊，然后没有一个人和告别，总说在天边，在天边，却不知道天在哪边。远方，再见了，我也曾努力过，原谅我无法 这首《雾中列车》由李健和王俊凯共同完成，作词韩寒，作曲李健，这也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进榜五周，本周第十六位。这首由隐约作词、钱雷作曲的《往事流弹》来自于王凯的演唱，那这也是他为自己所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所演唱的推广曲。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本周第十五位。 不知去向，射入心脏，往事流弹，迷途漫漫，何日之帆？没有桨声的月光，没边境的闯荡，连根拔起的故乡，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连根拔起的故乡，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 途重来吧，杀出人海茫茫。 王凯《往事流淡》进榜三周，本周第十五位。2018年第五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这首歌曲是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十五位，本周上升了一个位次。这是由姚谦作词，李思松作曲，莫文蔚所演唱的《如初之光》。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莫文蔚用一种不忘初心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的不舍，同时还有对未来的展望。 微笑面对盼望，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荧光飞翔在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的如初之光，时间花园还有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天空曾燃烧我的光，可曾熄灭，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 第十三位。 放弃就放弃，没人会再记得，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空， 张韶涵《剩下了自己》上周新歌进榜第十位，本周第十三位。说到这首歌曲，也是他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所演唱的主题曲。 十二位。 因为与谁肩对，所以想睡，连灯火都 想你想到躲进我棉被，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永远奉陪。飞到陌生的境外，飞不出那熟悉疲惫，一个 刘惜君嗜睡症。说到这首歌曲，刘惜君在做客中歌榜的时候，他的新专辑如我十首歌十五天录制，尽管会有瑕疵，但是他也非常享受这种一气呵成的感觉。这首嗜睡症便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嗜睡症进榜十周，本周第十二位。那这一时段我们最后揭晓的是第十一位，是入榜四周，来自于林俊杰这首《黑夜问白天》，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依然是他的最新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来自目光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你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受补充弱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有3到4级的偏北风，风寒效应较为明显。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1、2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日前完成首场带妆联排，当天阵容可谓是媒体打开了全新的数星星模式。陈冲、刘晓庆、张瑜和斯琴高娃四位百花影后首次同台。晚会将于大年初一19:35在北京卫视和 BTV 文艺频道同步播出。继续来关注，地坛、龙坛两大庙会将于2月16号大年初一开门迎客，2月20号正月初五闭幕，共历时5天，每天早上8:30到下午5点开放。门票预售时间为2月2号到2月9号，分为现场预售和网络预售。市民可以前往地坛公园南门、龙坛公园北门现场预售处购票，也可以在美团网上预订门票。第四届胡同迎新庙会在大石栏铁树斜街93号院举办，将持续到2月8号，包括盘扣制作、泥彩塑春牛、木板年画制作等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国家大剧院，22点周末夜现场。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大名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 新歌二号，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 新歌三号，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 When I look back。 新歌四号，赵雷，19。 是有最花舍的人，可只是9岁的天真。 新歌五号，胡夏，念。 白白月光，白白的雨蓝山。 新歌六号，黄渤，我是谁。 我想去看远方，祝你原谅。 新歌七号，旅行团乐队，亲爱的。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新歌八号，宋秉阳，错雪。 这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 新歌九号， BBF，陪你说一辈子晚安。新歌十号，狗乃鹏， Why don't you fat。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燃烂发亮。明天我还是我。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张信哲、张艾嘉共同带来这首《永恒的印记》，来自于张信哲的《永恒》专辑。张信哲介绍这首歌的时候，他说：“其实这首《永恒的印记》就是专辑的点题之作，永恒，爱的永恒，就是他想要表达的专辑的主旨。” 我们把爱藏在这里，不后悔，曾不顾一切。 安怡良作词作曲，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来自于她的最新专辑《心理学》，进榜八周，本周第五位。2018年第五期中国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那这首歌曲呢，是上周的冠军曲目，由李宇春作词、陈伟伦作曲的《一趟》，收录在李宇春的流行专辑。 谁开枪？越是倔强，越是悲伤。跌跌撞撞闯过马乱兵荒，几分胆量不卑不亢。渺渺你我青春轮流争光，一腔无邪，热泪盈眶。 第三位。 那名字让我的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此刻我们亲吻单人时光暂停，似水流年翻滚四季，咫尺之间相偎相依。 要不是电视剧《恋爱先生》，我相信小野丽莎和靳东怎么样也不会合作的。这首歌曲就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来自于以波萨诺瓦风格享誉世界的小野丽莎和演员靳东所演唱的《欢喜》。这首歌由莫言林作词，文雅莫言林作曲，文雅作词，新歌进榜最好成绩第三位。那是2018年第五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的黑马歌，新歌进榜第三位，小野丽莎和靳东合唱的《欢喜》。那这也是小野丽莎非常罕见以中文来演唱 OST。 Number 第二位。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城市之光。他阻挡着黑暗降临，人们不会迷路慌张。当人们进入， 这样温润清澈的嗓音来自于李健，这首《城市之光》继续停留在亚军位置，和上周的位次没有变化，拥有八周榜龄。 如幻的荒诞景象，现实的真实模样。 我们的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五期中国榜的冠军属于这首《红蔷薇》。这是陈少琪、张靓颖共同作词，崔迪作曲，张靓颖为电视剧创作并演唱的《红蔷薇》，进榜四周，本周冠军位置。在这里要恭喜靓颖。 爬过漫长的夜，又是绵绵细雨飘落的太肆意，浸湿那些记忆，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一朵人海中的红蔷薇，体会梦的曲折，百转千回无所谓，勇敢绽放有多美。别离的伤悲，